失的永恒。当我开口，你却沉默，只剩一场梦。我却像落叶归根，坠在你心。家唯独在你。

要不是财神爷赏了门呐、啊，就是孤心难高照。财神上门，财神上门，福星高照，福星高照。 财神上门，财神上门，福星高照。

的立场，不爱了只能投降。 你是怎么做到的？